Bubble Lifestyle 城市的星光在哪里？世界无限宽广，如果你的信心还保有着一双翅膀，星夜狂想曲。欢迎收听今晚的 Bravo FM 91.3 星夜狂想曲。今天我来播一些这个 Bossa Nova 的音乐，但是呢其实会有各式各样的比较新风格的。其实现在的 Bossa 呢也融入了一些 synthesizer 或是一些 programming， 我觉得非常的迷人，有一种现代感。好，那虽然还是一样的这个拉丁节奏，不过呢待会大家听听看我非常喜欢的第一位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今晚Babel Gilberto。 看到他的姓氏啊，看到他的这个 last name， 你可能就会觉得他跟这个以前的这个 John Gilberto 是不是有关系啊？没错，他的爸爸其实就是把这个 Bossa Nova 带进美国的这个知名的作曲家John Gilberto。 好，这个 John 呢是 J-O-A-O。 好，不过呢这个葡萄牙中的其实就是 John， 好，就是我们的约翰的那个意思。好，那这个 John Gilberto 其实他非常的厉害，我们现在会听到这么多元的这么丰富的 Bossa Nova， 其实呢就是当年他把他带进去美国的。好，那今天要首先来听的是他的女儿，也后来也走上了音乐的路，而且呢他的歌声非常非常的迷人。首先要介绍的这张专辑叫做 Momento， 一起来欣赏这个同名的歌曲，还有非常低音的非常迷人的嗓音。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第一位 Bossa Nova 的歌手就是 Bebel Gilberto、其实他拥有那种拉丁情人的这种长相，大家可以一边听歌一边幻想一下，拥有这种大卷发，然后他的轮廓也非常的拉丁风味，有一点点小麦色的皮肤，不过眼睛非常的迷人，最主要是我觉得他的嗓音吧，刚刚大家有听到吗？非常的低沉，然后有一点点慵懒的感觉，我觉得非常适合夜晚来听。我们第二首歌要来播的有一点点神秘气息，甚至你可以想象一下今晚要到哪里去冒险呢，有那种冒险之旅的心情。这首歌叫做 Bring Back the Love， 一起来欣赏 Bebel Gilberto。 Bebel 形容他的童年就像是彻底的那种音乐不断电，为什么呢？因为他爸爸就是音乐人嘛，就是作曲家，所以他很小的时候，大概小学吧，就已经跟谁交手呢 ？Stan Getz， 我的天哪，这种爵士大咖，还有呢 ，David Byrne， 哇，都是这种流行的摇滚明星哎，所以他从小就跟爸爸一起泡在这个录音室里头了，所以长大会唱歌，当然也是很自然的哈。那不过我觉得 Bebel 他诠释的这个 Bossa Nova 呢，又融入了一些现代的这个编曲，还有一些 programming 啊，像刚刚听到的两首歌曲里面，虽然有这个 flute， 有这些 guitar， 不过呢，他的鼓的部分呢，其实就做得非常的现代感哈。接下来这首歌更特别了，他用上这个拍手来当做打击乐器，一起来欣赏这首歌。Bebel 有另外一张专辑叫做 All in One， 里面有首歌曲呢也是 Jobim 的作品哦，所以他的爸爸跟 Jobim 啊，那时候有一群都是很就是简直就是发明 Bossa Nova 的这些作曲家哈。那我们现在会听到这么多的小野丽莎啊什么的，其实都很喜欢翻唱Bebel 他爸爸那个年代的时候这些作曲家的作品。接下来这个就是好可爱的 Bing Bong， 它是什么意思呢？有点点像心跳的形容。 isso meu baião. E não tem mais nada não, o meu coração pediu assim. Só 身为这个知名的作曲家 Gioia Gilberto 的女儿，这个 Babel， 我们今天介绍这个女歌手。其实呢，她说她小的时候都是跟着妈妈一起唱歌，然后跟着爸爸去录音。但是呢，她说她爸爸教会了她完美主义。哇，应该是她爸爸对她在音乐上面应该是一个非常严格训练的人哈。但是她说，但是我妈妈呢教会了我怎么抛开包袱。好，所以你现在在我的作品里头听到这些呢，其实就是综合了他爸爸妈妈给他的教育。的确啦，我觉得每一个音乐人或是每一个小孩，其实成长的时候应该都受到父母的教育，家庭教育或是平常的生活教育影响非常非常的多。不过 Babel 我觉得他还蛮帅的，他可以抛开他爸爸给他的这些完美主义之外呢，他可以有自由的感觉来诠释他的音乐，所以呢，其实他也得到了好几次这个格莱美的肯定哦。好，我们来听听下面这首歌，哇，光是前奏的吉他就好迷人。 Sonhando acordada, lembrava do quintão, seria estar com você por dia, ou pra sempre.Pensava que então esse dia viria pra sempre. Pois quando canto, canto sem parar, e tudo vira canção. Lindo. Sabia no fundo que esse dia era pra sempre. E sempre vou cantar esta canção de puro amor. 那就去国宾影城啊！ 啊，国宾影城， 嗯， 为什么啊？ 因为国宾影城影音效果最棒，加入会员的话，买票超便宜哦，可乐、爆米花五折，还可以独享网络订票哎！ 哇，那快去国宾影城看电影，我也要加入会员。 为自己喝彩，就是现在，听见 Bravo 在。 欢迎继续收听《星夜狂想曲》。今天要介绍的 Bossa Nova， 前段我们听到的是 Babel， 是一个比较现代的女孩。但是呢，早期的 Bossa Nova 又是什么模样呢？我们先来回味一下好了。这个 Astro Gilberto， 没错，他的姓氏也是 Gilberto， 但他是谁呢？他其实呢是 Gilberto 的妻子，好前任，好他的 ex-wife。但是这个 Gilberto， 其实我非常非常爱他的声音，哎，他有一种冷艳感。在 Look to the Rainbow 这张专辑当中的 By Rainbow， 这首歌曲才是正宗的早期的 Bossa Nova， 我们一起来欣赏。 Capoeira que é bom, não cai, mas se um dia ele cai, cai bem. Capoeira me mandou dizer que já chegou, chegou para lutar. Birimbau me confirmou, vai ter briga de amor, tristeza, camarada. vai, não vem. Quem de dentro de si não sai, vai morrer sem amar ninguém. O dinheiro de quem não dá é o trabalho de quem não tem. Capoeira que é bom não cai, mas se um dia ele cai, cai bem. 谈到这个 Gilberto 的家族哦，其实这个拉丁情人应该是蛮浪漫的，所以呢他娶了好多任妻子哦。好，那但是呢 Astro Gilberto 呢这个 ex-wife 其实应该唱红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经典的 Bossa Nova， 也让大家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拉丁音乐巴西音乐。那听完了 Astro Gilberto 妈妈辈的这个早期的 Bossa Nova，我们再回到现代来，有一张专辑这个一定要介绍，因为如果你要认识这个 Babel 呢，就一定要先从《漫漫岁月》这张专辑开始。Babel 应该算是这个血统最纯正的伊帕内马女孩了哈。她九岁的时候就跟她妈妈跟 Stan Getz 在这个卡内基厅哈，这个知名的纽约登台演出，而且呢就宣誓了她这一辈子应该就是要走上这个 Bossa Nova 这条路。那他爸爸妈妈就是让他遗传到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嗓音哈，而且他长相也非常的甜美。那这张唱片为什么要特别的来说一下，因为他其实是很多发烧友的最爱哈，在这个 Billboard 世界音乐的这个排行榜有连续70周进榜哎，非常吓人。这张专辑一出来以后，其实有很多欧美当红的这些电音啊这些 musician 啊都想要帮 Babel 来编曲混音，所以你就知道说哇 Bossa Nova 加上现代感的这些 programming 啊电子合成器带来了另外一种律动哈。那我们来欣赏的这一张唱片就是漫漫岁月当中的这个 Samba， 非常非常的动听。 É melhor ser alegre que ser triste. Alegria é a melhor coisa que existe. É assim como a luz no coração. Mas pra fazer um samba com beleza é preciso um bocado de tristeza. É preciso um bocado de tristeza. Se não se faz um samba não. Fazer samba não é contar piada. Quem faz samba assim não é de nada. O bom samba é uma forma de oração. Porque o samba é a tristeza que balance. A tristeza tem sempre uma esperança.A tristeza tem sempre uma esperança de um dia não ser mais triste, não. Põe um pouco de amor numa cadência, vai ver que ninguém no mundo vence a beleza que tem um samba, não. Porque o samba nasceu lá na Bahia, se hoje ele é branco na poesiaSe hoje ele é branco na poesia, ele é negro demais no coração. É melhor ser alegre que ser triste. Alegria é a melhor coisa que existe, assim como a luz no coração. De amor numa cadência, vai ver que ninguém no mundo vence a beleza que tem um samba não. O samba nasceu lá na Bahia, se hoje ele é branco na poesia, se hoje ele é branco na poesia, ele é negro demais no 这首《Samba》这个旋律是不是很熟悉啊？如果你曾经看过《偷情》或是《享受吧，一个人的旅行》哈 ，Julia Roberts 所演出的那部电影里面呢，其实就用上了 Babel Gilberto 他这首歌曲哦。好，那这首歌曲真的是很多人的最爱。那下面这首歌曲呢，也是好在《漫漫岁月》这张唱片当中，我觉得这张唱片呢，几乎每一首歌真的都是非常非常值得陪伴大家的，很想要播整张唱片哈。如果你一个人去旅行，像 Julia Roberts 这样子，如果只看到你的背影啊，不管是在意大利的乡下或者在公路上面，其实不太能够确定你的心境到底是很孤独的、很落寞的一个人去旅行呢，形单影只这样子的可怜的模样呢，还是如果你放上了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其实这个音乐啊，就会让你的孤独好像转身一变，音乐变成最棒的这个化妆品啊，让你的旅行就会充满了浪漫的想象，好，就不再孤独了。真的，音乐有这种魔力哦。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Esperar tanto assim de alguém. Por que esperar tanto assim de alguém? 是不是很迷离很舒缓的感觉？这个 Bebel Gilberto 也带动了这个 Neo Bossa 的一种新风潮，而且让人家有听到另外一种异国的音乐的新活力。好，那接下来另外一个天后，我们来换个口味好了。这个 Diana Krall 其实也在她 Quiet Nights 这张专辑当中呢，也有类似 Bossa Nova 的 Rhythm、也重新改编。不过呢，天后就是天后，她请到的这个制作人真的是我最爱的啊。他每次帮 Diana Krall 制作的专辑，我真的都觉得好迷人哦。有这个非常缠绵的这个弦乐器。首先来听的这首歌曲叫做 Where or When。 so it seems that we have met before and laughed before and loved before, but who knows where or when? Who knows where or when? 这个制作人 Tommy Lee Lupa 是不是非常厉害、每次听到他的弦乐好温柔哦、刚刚那个管弦乐好像紧紧的包围住这个天后他很圆融的这个嗓音。好，听了 Diana Crow 的 Where or When 最后一首歌曲嘞，时间差不多了、哦、要跟大家说拜拜了、最后来播一个很可爱的歌叫做 So Nice， 也有人把它翻成叫做 Summer Samba。 好，这首歌呢它的前奏我觉得有点故弄玄虚哦，有点这个前奏空空的，然后有两小节的鼓，然后又跑到安静的这个钢琴，你会觉得到底 Diana Crow 什么时候要开始唱歌啊？但是呢，我觉得这就是非常有创意的编曲哈。会觉得星星老师很啰嗦吗？一直叫你们听这边那边什么乐器什么前奏，但是呢，其实我觉得耳朵真的是可以被训练的哦。如果你常常听星夜狂想曲，你真的就可以听得到有很多很多音乐上面的细节。那这个是我觉得很有创意的编曲，推荐给大家。最后就用 So Nice 来先跟大家说晚安咯，我们下周见，拜拜。